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三，农历7月1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讲座上强调，切实把韧性城市要求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之中。 本轮京外关联疫情已经得到全面控制，常态化防控屏障仍需筑牢。 中国生物研发的重组新冠疫苗将第一次亮相服贸会。 北京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房租上涨过快，可实行租金指导价。 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超过73%。 密云水库蓄水量创下历史新高。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于8月23号举办构建新发展格局讲座。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范维成围绕韧性城市做辅导报告。市委书记蔡奇、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参加学习。蔡奇指出，韧性城市是城市安全发展的新范式，建设韧性城市事关首都安全发展，必须放到更加突出位置来抓，要认真研究和把握首都城市和超大城市运行规律，切实把韧性城市建设要求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之中，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蔡奇强调，韧性城市首先看功能布局和空间安排，要从规划上加强顶层设计和引领，严格落实新版城市总规和“十四五”规划，坚定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生态空间格局，建好城市通风廊道，开展气候适应性规划研究，严格管控战略留白空间。蔡奇强调，基础设施是韧性城市的载体，要建设好、运营好、维护好，推动城市生命线工程向分布式布局转变，提升水电、油气、热等智能化管理水平，加强灾害防御工程和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地铁系统整体考虑防涝和应急处置，对下凹式铁路桥涵都要上涨整治，汛期时加强看守避险，统筹推进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建设安全、可靠、高效的疏散救援通道系统。胡同平房区、老旧小区、老旧楼宇改造要满足公共卫生、应急避难等要求。蔡奇强调，要坚持以防为主、平战结合，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完善隐患排查整改工作机制，提高预报预警水平，健全高效顺畅的指挥协调机制，加强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高应急物资保障能力。要加强对韧性城市建设的统筹协调，各级领导干部把韧性城市理念方法落实到工作中，加强宣传教育，提升社会公众应急素养。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书记蔡奇昨天到房山区长阳镇调研，并就接速急办工作条例草案征求基层意见建议。他强调，接速急办是践行初心使命、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是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有效机制。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把群众的事放在心坎上，以接速急办为重要抓手，通过立法把积累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用党员干部的辛勤付出换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一同调研。蔡奇强调，要以接速急办立法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提高规范化、科学化水平。接是义不容辞的态度和职责，要把12345作为市民反映诉求主渠道，打造为民服务新平台。诉是市民群众的期盼与需求，要认真听取，切实作为工作着力点。 急是闻风而动的理念和作风，要讲求效率，形成快速反应机制。办要调快结合，合力办，认真办。各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还要健全完善考评机制。蔡奇强调，要强化主动治理，未速先办。每月一题是重要抓手，聚焦高频共性难题，滚动推进，贯穿全年。把接速即办与吹哨报到更好结合起来，街乡镇要负主责，部门要及时报到，帮助解决问题。注重用好民生大数据，抓治理类街乡镇整治提升。要硬件软件一起抓，补上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短板。借鉴回天由我经验做法，要用改革破解难题。要打造活力空间，要从管理体制上推动解决问题。蔡奇强调，房山区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发挥良乡高教员创新策源地作用，谋划推动烟化向绿色能源产业转型，高端制造业基地和新材料基地加强与三城一区对接，加强与中发展合作，引进抓好外资项目，打造安全的北京基金小镇和金融安全产业园，推动数字赋能产业、赋能城市管理，挖掘释放文化旅游消费潜力，推进琉璃河烟都遗址保护工程，抓好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抓好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加强与河北涞水、涿州等交界县市合作。蔡奇要求，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巩固疫情防控成果，解封小区继续做好健康监测，抓好区乡镇换届，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加快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会前首先进行学习，邀请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至2025年做专题讲座。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要认真落实规划部署，抓紧出台本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意见，领导干部要发挥关键少数作用，为加快建设法治中国首善之区做出应有贡献。会议研究关于加快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决防范化解各类重大灾害风险，要深化对韧性城市理念的认识，加强全局谋划和整体统筹，积极开展试点示范。会议研究关于发展新型集体林场的指导意见时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升集体林场生态、经济、社会效益，要研究出台配套政策，探索完善长效机制，推动新型集体林场完善管理制度，促进农民增收。会议研究关于加强本市重点战区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时指出，要持续完善重点战区管理体制，加强工作协调机制建设，抓好统筹调度和综合执法，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履行好属地责任和行业管理职责，确保战区安全稳定，提升广大旅客满意度。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政府党组昨天召开会议，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及统筹推进冬奥会筹办和下半年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时间紧、任务重，要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按照整改方案时间表、路线图、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对于重点难点问题，要集中力量加强攻坚，推动各项整改任务尽早完成。会议强调，冬奥筹办处于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要坚持四个办奥理念，牢牢把握简约、安全、精彩办赛要求， 全力抓好各项筹办工作。要把疫情防控作为重中之重，对机场、医院、冬奥场馆等重点部位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日常督导检查，要抓紧推进赛会筹办任务，确保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会议强调，要加强统筹和协同联动，主动靠前担当，合力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要提早谋划布局，做好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工作衔接，要突出重点，科学合理安排各项任务，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战疫情、防风险、保安全、互稳定各项工作，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发扬连续作战、艰苦奋斗精神，努力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与市委统战部联合举办的2021年暑期学习班昨天开班，各民主党派市委和市工商联领导班子成员、无党派人士、政协委员集中开展学习培训。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做开班动员讲话。魏晓东指出，今年学习班的主要任务是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为主题，聚焦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十四五开局、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等中心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创造性开展工作的思路举措，在凝聚共识和建言资政上双向发力，助力首都高质量发展。 随着昨天零点朝阳区望京国风社区解封，北京受本轮疫情影响的21个封控小区全都解封。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41场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会上通报，本轮疫情已经全面得到控制，但仍需筑牢疫情常态化防控屏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目前本轮疫情已得到全面控制，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通报， 朝阳、海淀、昌平、房山四个区21个封控小区解封，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月园二区、房山区岩村镇乐活家园社区由中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目前全市均为低风险地区。 但是解封不等于解防，境外疫情持续高发，输入风险防控压力较大。除了提醒市民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外，时值开学季，庞星火还对返校学生做出特别提示， 家长要做好学生开学前的个人防护和健康监测，符合接种条件但尚未接种疫苗的市民朋友要尽快接种，12岁至17岁的青少年要根据教育等相关部门的通知主动配合接种。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昨天了解到，今年服贸会将首次设立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作为参展企业，中国生物将携带新研发的重组新冠疫苗首次亮相服贸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首次登上服贸会的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位于首钢园区义务场馆，分为疫情防控、医疗服务、科技创新、传统医药、老年健康及国际医疗六大主题。市卫健委二级巡视员郑进普介绍， 我们专题展的招展率已达100%，除大家关注的科技防疫领域以外，还将全方位的覆盖公共卫生、老年健康、传统医药等大健康领域，同时呢，将通过视频展示、远程医疗、机器人手术等多项尖端的医疗技术。 作为疫情防控板块的参展企业，中国生物将首次以实物形式展出三款不同技术路线的新冠疫苗。中国生物副总裁张云涛介绍， 除了大家熟知的已经附条件上市的两款新冠疫苗之外呢，我们近期呢也在药监当局呢获得了重组新冠疫苗的临床研究批件，会在8月底来在河南现场完成一二期。那么这款疫苗呢，我们也会带到服贸会上，然后首次亮相。 另外，张云涛透露，目前他们还在同步进行新冠疫苗加强针的研究。 中国生物呢也在阿联酋海外开展了9300人的加强针的研究，做6个月左右的时候，实验室获得了结果了。第三针加强以后，抗体呢会增长5到10倍。从我们现在实验室获得的结果呢，就目前戴尔塔株和南非洲的流行是应该能够覆盖的。 市住建委昨天发布《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 条例提出，当租金快速上涨时，主管部门可以采取措施调控住房租赁市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对大多数人来说，在一个城市落脚的第一步就是租房子，租客们要面临的问题可不少。 最怕的就是房东涨价，但凡不满意呢，也敢怒不敢言，没准就被扫地出门。 遇到了什么安全事故了，签合同方面的事儿， 黑中介的群租房押金和租金的这些安全问题， 这些问题将在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里找到明确要求和解决方案。条例首次提出了租金调控手段，条例明确本市建立租金监测和发布机制，住房租金快速上涨时，有关主管部门可以采取限制住房租赁企业经营房源的租金涨幅、查处哄抬租金行为等措施，必要时可以实行佣金或租金指导价。市住建委房屋租赁处副处长胡清福说， 租金指导价的范围呢，可能是全市的，也可能是某个区域出现这个过快上涨的时候，我们实施这个针对性的管控，确保租金保持在合理的范围。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娄建波认为，租金过快上涨的主要判定标准应该是房租涨幅是否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经济指标相适应。 其实还是要看租金上涨是合理的上涨，还是由于投机啊、炒作啊。从保护承租人的这个利益角度来讲呢，可能还有一个，比如说租金收入比，不是说只要涨，咱就要调，即使要调，咱们也是调控措施是递进式的。 租金监测将依赖于租赁合同网签系统。条例规定，北京市将建立健全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利用科技手段提供合同网签、信息查询、信息核验、登记备案等服务，并和公安、教育等部门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机制。胡清福说，这个机制将为租客在积分落户、公积金提取、子女上学等事项上提供便利。 未来会开发这种手机终端的 APP， 就老百姓可能拿着手机就可以完成这个合同网签。住房租赁企业和房地产经纪机构的是属于强制性的。 对于住房租赁企业和房地产经纪机构的行为，条例里也做出了明确而细致的规定，包括主体的门槛和行为规范、从业者实名制、资金监管等多项内容。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秘书长赵庆祥说，这对于长租公寓、群租房都将形成严管态势。 这个条例把原来的一些政策文件上升到法律制度，而且由于对应的法则变成一种刚性的约束，让行业会更加规范。 除了管理规范外，条例还专门就培育和发展租赁市场提供法律保障。按照时间安排，地方性法规需要在公开征求意见并修改完善后提交市人大审议，预计明年上半年可能出台。 本市昨天召开绿色出行创建线上论坛，截止到去年，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已经达到 73.1%， 绿色出行满意度超过 85%。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2020年底，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绿色出行创建行动方案。市交通委绿色交通发展处副处长许岩介绍， 主要包括持续提升出行体验，做强轨道交通，优化提升服务能力，做优地面公交，做精慢行系统，推广绿色车辆，提高交通的运行效率，要形成轨道交通、地面公交、自行车和步行系统协调发展的绿色出行网络。 在绿色出行创建行动中，通过政企合作推出了 MaaS 平台， 向市民提供整合了步行、骑行、公交、地铁等多种方式的一体化出行服务平台。2020年9月8日，北京市正式启动 MaaS 出行绿动全程碳普惠行动，覆盖了全市 95% 以上的公交线路，实时信息的匹配准确率超过了 97%。 市民绿色出行可以折算成碳减排量，通过在碳交易市场上市交易获得收益，并以物质激励、公益捐赠等方式全额返还出行者，实现了绿色出行的可持续激励机制。 地面公交方面，公交集团高度重视车辆节能减排，不断优化调整车辆能源结构。公交集团科技信息部副经理刘宝来说， 通过不断的调整车辆能源结构，实现了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比例超过总规模的 80%， 综合能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年年下降，首先实现了二环及副中心区域内行驶的车辆新能源化。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截止到8月23号下午3点， 密云水库蓄水量达到 33.59 亿立方米，突破1994年9月16号的历史最高纪录。昨天早上8点，密云水库蓄水量继续攀升，达到 33.71 亿立方米。 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七月北京农副产品市场供应稳定，价格呈现季节性波动态势，其中蔬菜批发价格季节性下降，猪肉批发价格止跌回升，鸡蛋价格稳中有涨，牛羊肉价格稳中略降，粮油价格保持稳定。 记者从北京新发地市场了解到，嘎啦苹果目前大量上市，价格开始进入季节性下降区间，后期上市量还会进一步增大。随后，富士、花牛、国光等多种苹果也会相继进入上市期。 随着为期三个月的内部压力测试工作临近尾声，北京环球度假区昨天宣布将于9月1号开启试运行。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试运行只对受邀客人开放。北京环球影城试运行门票不会对公众售卖，并且不可转让，公众要警惕相关虚假信息。 怀柔区渤海镇近日入选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当地以国际文化村、丽花溪谷和梅花响谷三个区域为支点，已经打造十多处景观节点。截止到今年6月份，渤海镇总共接待游客102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亿1000万元。 2021年中国电影博物馆国际电影展映将总共展映30部优秀国际影片，其中从昨天起到8月29号是俄罗斯电影展，陆续放映《黑桃女王》《唤醒我》等五部影片，网售票价为每张13元，观众可以关注中国电影博物馆公众号了解详情。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艳杰、贾萌，播音员于飞、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9.5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北部、西部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多家门店关闭，巨额欠费不退还，日托机构却继续大做广告诱导缴费，家长质疑谁来监管。 这个我就感觉很气愤，骗了人，这儿败着诉，然后这还招摇撞骗。 居民反映西城一居民楼内环境差，记者反映情况后属地推动问题解决。 那个步行楼梯啊，基本上都倒满了尿，存在5-6年了。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市民于先生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交了180,000元学费，给孩子在一家名为茂凯婴童学院的日托机构报了名，但没多久，这家机构在北京的两家门店都关门了。于先生所交的日托费用却至今迟迟没能返还。更让于先生气愤的是，这家机构目前还在大肆做广告，诱导家长报名续费。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雨的报道。 于先生是一位幼儿家长，于2019年花费180,000元，在一家名为茂凯婴童学院的日托机构为孩子报了名，但没过多久，园区就关闭了，而于先生剩余的140,000元日托费用至今仍然没有退还。 像这样的家长大概有上百个，我们也有这个开庭的了，那基本上都是胜诉，网上都有判决书，他叫有能力履行但拒不执行。 据了解，茂凯婴童学院的母公司博思美邦北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已被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企业，北京地区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博思美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因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也已被公示为失信公司。 令于先生等幼儿家长尤其在情感上不能接受的是，一个已经大范围关店并且拖欠家长日托费用的日托机构，为何依旧能成为所谓的托育行业标准制定者，大肆做广告宣传招生。 这个我就感觉很气愤，骗了人，这儿败着诉，然后这还招摇撞骗。 为何是情况？记者以寻求商业合作的加盟商的身份拨打茂凯婴童学院全国客服电话，工作人员表示， 疫情原因确实是有部分门店关闭了，但是目前我们运营的状态都是正常的。 记者又辗转联系到茂凯婴童学院工作人员韩先生，他表示， 当时现在这个资金稍微有紧张，我们是每个月都会还给家长钱，只是会分批。 记者致电负责辖区内托育行业相关工作的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信访办的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只能说是起着一个督促的作用，这个具体的真的咱还真得走司法程序。 据于先生等已经走司法程序的家长反映，由于此公司可以用于赔付的资金较少，所以家长退费受阻。为此，记者咨询了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助理教授季放， 建的是子公司的话，其实就是想用子公司的这个有限责任去规避经营的风险。咱们的家长呢，可以先是对这两家公司先提起诉讼，让他们清算，该赔能赔。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想追到他的母公司的话，在我们的法律上啊，公司法上，就是要去认定这个子公司和母公司之间呢存在一个人格混同，就这两家公司实际上是一家公司。 近日，西城区荣丰2008小区居民马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所居住的15号楼楼道环境卫生让居民非常苦恼。马先生说， 3层到14层的这个步行楼梯啊，基本上都倒满了尿，是存在5-6年了。 另外，马先生告诉记者，楼道内还长期有人吸烟， 几乎每层都有抽烟的，而且有的比较凶的，就像那个花坛，就那么满满一坛的烟头。 马先生表示，最近因为北京接连降雨，空气潮湿，楼道内味道更加难闻， 尿骚味啊，烟味都反出来了。我们家这儿，我在家里边都闻的味儿特别大。 马先生坦言，小区物业等相关部门曾关注此事，但是处理之后又死灰复燃。那问题到底该如何处理？记者致电小区物业北京长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除非逮个正着，要么没人会承认这个。 我们现在就已经在安排装那个监控了， 但监控何时能安装完成，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还不确定。于是记者向广外街道办事处反映了问题。8月24号，工作人员给出记者书面回复，回复表示，针对居民反映，广外街道荣丰南社区组织相关部门多次召开协调会，制定解决方案，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居民文明意识，二是进行环境清理，街道购买清洁剂专门用于楼道清洁，街道社区结合周末卫生日活动对楼梯间进行清理，物业安排保洁人员每日早晚对楼道内进行消杀与清理工作，三是加强巡查，街道和社区会联合物业尽快推进摄像头安装事宜。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百言，主持人清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中国银行随心之贷个人消费贷款，贷款额度最高30万，线下申请，线上用款，手续简便，贷款年利率4.35%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纯信用随心贷。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北京农行掌上银行早晚市上线了，每天早8点至12点，晚19点至22点，特价抢好物，每天有惊喜。活动详见农行掌银 APP， 生活本地玩秒杀栏目，好物多多，超值来袭哦。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的电子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营业了，建行代办点可办理企业电子口岸入网、法人、操作员、报关员新增、换领等业务，详询建行95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